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4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李克强、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 习近平就阿尔及利亚发生森林大火向阿尔及利亚总统致慰问电。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监察官法草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等，栗战书主持。 第27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系列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来看，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大力实施强边固边、兴边富民战略。 祝融号火星车完成既定探测任务。 阿富汗塔利班称，首都喀布尔局势已经受控。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喀布尔国际机场出现混乱，至少有10人死亡。 美国近期日均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万。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8月17号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农办关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问题的汇报，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的汇报。会议指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会议强调，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几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务院金融委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推进工作，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有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会议强调，确保经济金融大局稳定意义十分重大，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系统观念，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要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要落实地方党政同责，压实各方责任，畅通机制，明确职责，分工配合，形成合力。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提升金融系统干部队伍监管能力，提高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做好金融市场舆情引导。要加强金融法治和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信用在金融风险识别、监测、管理、处置等环节的基础作用。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本台消息， 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阿尔及利亚发生森林大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重点行业和领域、重要网络设施、信息系统属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设施运营者应当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保护制度，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开展安全监测和风险评估，报告网络安全事件或网络安全威胁，规范网络产品和服务采购活动。条例明确，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未履行安全保护主体责任，有关主管部门以及工作人员未依法依规履行职责等情况，采取处罚、处分、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理措施。对实施非法侵入、干扰、破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危害其安全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依法予以处罚。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17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姜碧新做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监察官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法律援助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师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宁做的关于兵役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认为上述5项草案已比较成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徐辉做的关于家庭教育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王宁做的关于陆地国界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会议审议了教科文卫委关于提请审议《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的议案，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李学勇做了说明，审议了环资委关于提请审议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案，环资委主任委员高虎成做了说明，审议了农业农村委关于提请审议种子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做了说明。为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做了说明。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3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3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做了说明。为推动完善我国诉讼制度，加强审级制约监督体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该院和部分地区开展4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做了说明。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良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等。第27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17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王沪宁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高校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落实到高校教学、科研、管理全过程和各方面。要健全高校党建工作体系，压实高校党建工作政治责任，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健全高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深入做好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孙春兰主持会议，陈曦、黄坤明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高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大力实施强边固边、兴边富民战略，今天的西藏已全面开启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雪域儿女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 位于西藏墨脱县的巴登村曾经是一个地理位置偏远、发展相对滞后的边境村。这个月5号是全体村民的好日子，全村38户人家搬进了错落有致的二层新家，全村人一起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大家载歌载舞，感谢党的好政策。 党给我们修了新房子，我们屋里通水通电，马上还要通网，墨脱第二条公路就从我们新村经过，也很快就通车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总书记这些年的牵挂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西藏边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多数地方曾经生产生活条件恶劣。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边境地区投入逐年增加，特别是2012年以来，边境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加大了建设力度。截至2020年底，西藏已高标准建成像巴登村这样的边境小康村604个，边境一二线行政村公路通达通畅，主电网延伸到全部边境乡镇，实现村村通邮，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得到保障，就近入学、就医等公共服务也越来越便捷。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政策下，我们边境乡的话，现在基础设施各方面都跟城里没什么区别，已经赶上了城里的那个步伐。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党的一项项好政策，极大改善了边民群众的生活，也更加坚定了大家守护神圣国土、建设幸福家园的信心。在雪域高原边境线上的山南措纳县乐门巴民族乡，乡干部格桑旦增每天都会带着村民巡山守边。从13岁一边放牧一边跟着大人巡边，到如今这样的巡边路他已经走了38年。 像咱们每次巡边的话，什么东西是必须要带的呀？ 我们那个国旗是必须要带，我们还有那个我们国土上插起国旗。 在和村民们一起巡边的途中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临时的党支部。格桑旦增告诉我们呢，这里也是他们在巡边时临时休息的驿站。那么乐门巴民族乡是毗邻印度和不丹，它的边境线呢是比较长的，要完整的巡边一次呢需要1周的时间，而一个月格桑旦增就要完整的走上一趟。 老前辈他们是交给我们，我们交给下一代，叔叔国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爱国爱党，我们守护好我们的国土，一杆草一寸土也不让。我现在是51了，60、70，我能活到时候我还是坚持那个巡边。 边境兴则边疆兴，边民富则边防固，守好边疆的同时，年轻一代又接过了兴边强边的时代重任。格桑旦增的女儿，94年出生的次仁旺姆，大专毕业后回到家乡承包起村里的旅游服务中心。而今这样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为兴边强边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现在我们年轻人都喜欢玩手机，我们村已经4G网络全覆盖，我想搞点直播，拍一些小视频，开个网店来推荐我们家乡的美景和特色产品。 现在的话，我们光靠茶叶的话，做工啊、分红啊，一年下来就5-6万块钱。然后我们村里也变漂亮了，有多了个旅游的收入，一年下来5-6万块钱的样子。这些都是党和国家好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去年我也入了党，我们要像总书记说的那样，努力做一个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国家航天局今天宣布，目前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运行超过90个火星日，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获取了大量数据，祝融号火星车已经圆满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 祝融号火星车设计寿命为90个火星日，约合地球上92天。自今年5月15号成功着陆火星以来，已累计行驶889米，科学载荷已获取约10GB 原始数据。 这90多天呢当中，我们在着陆平台上环拍，获得了我们中国人在火星上的视野。后来我们又拍摄了我们的着陆平台，5星红旗展示在火星表面，留下了中国人的印记。 巡视探测期间，祝融号火星车获取的火星地形地貌数据、气象数据、光谱数据已经完成相关处理和质量验证工作。 希望通过这些有效的数据呢，提供给我们的科学家来深入的了解乌托邦平原是不是有古海洋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目前火星车状态良好，步履稳健，能源充足，后续将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的古海陆交界地带行驶，实施拓展任务。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供给总体充足，粮油价格运行基本平稳，菜篮子产品价格以季节性下跌为主。分品种看，稻谷、小麦库存保持较高水平，夏粮丰收上市，食用油消费处于传统淡季，价格普遍下跌。生猪生产已恢复至正常年份水平，猪肉市场供应有保障，水果市场供给数量充足，品种丰富。此外，商务部对百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新监测显示，目前全国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江苏、河南等地区市场供应量充足，相比一周前，粮油价格总体稳定，肉类价格小幅下降，禽产品价格略有上涨，蔬菜价格小幅回落，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下降1.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下半年我国将多举措合理扩大有效投资，抓紧建立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推进机制，稳定制造业投资，加强传统制造业碳减排政策的引导和激励，推进绿色低碳投资。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综合施策，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落实各项降成本政策，增强中下游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动力。 此外，要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执行进度，督促各地高质量做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准备，确保专项债券发行后能够及时投入项目建设。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方面，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市政、交通、生态环境、社会事业等补短板领域建设。针对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孟伟介绍，目前我国分别投放了2批次国家储备铜铝锌，两轮储备投放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缓解了部分行业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压力。 连日来，多地积极做好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取得良好效果。 截至今天下午5点，江苏已有80余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出院。从这轮疫情一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中医专家赴南京指导疫情防控救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作组医疗救治组专家张忠德介绍，江苏此次疫情与之前云南瑞丽、广东广州的疫情流行的都是德尔塔毒株， 这个核心病机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在三方三药的基础上适当的做调整。对这一批重病人、危重病人，那么我们就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采用一人一方、一人一策的救治办法。那目前来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在重症、危重症救治方面，中西医深度融合。在广东，五月以来采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156例，占患者总数的 93.4%， 效果良好。上海市形成中西医专家联合查房的有效机制，在降低重症率和住院天数等方面成效明显。前不久，云南省瑞丽市一名新冠肺炎确诊孕妇在定点救治医院隔离区顺利诞下三胞胎男婴，新生儿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我们采取中西协同，中医呢一方一策，辨证施治，缩短退热的时间，可以有效地阻止轻症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转化。 经历一次次抗疫实战，中医药深度介入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也在实践中日益完善。 那么在重症、危重症、中西医结合阻断病因或者减少死亡率方面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所以中西医各有它的长处，中西医互补起来就会挽救更多的患者，就会产生更好的我们中国方案。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16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6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截至8月1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928例。截至8月1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亿7537万1000剂次。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全球第一疫期动荡国严重践踏人权，美国抗疫真相之6。锐评指出，美国自诩为人权卫士，但一场新冠疫情将美国自身的混乱、动荡与危机展露无遗，令美式人权的假面具碎裂一地。锐评指出，种种事实表明，美国这个所谓人权卫士恰恰是人权的最大践踏者。全球第一疫期动荡国有什么资格对他国人权指手画脚？他还是收起人权假把式，拿出抗疫真功夫，为世界各国战胜疫情展现出应有的国际道义与责任担当。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为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将参加射箭、田径、硬地滚球等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并将于8月19号起分4批赴东京参加残奥会。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669.4亿元，同比增长24.7%；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583.3亿件，同比增长42.9%。其中，农村地区包裹和快递的收投量超过200亿件，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近1万亿元。今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42个项目集中签约，涵盖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新型国际贸易、跨境金融服务等领域，投资金额近280亿元。今天，中俄两国首座跨江铁路大桥——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全线铺轨贯通。大桥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与俄罗斯下列宁斯阔耶市之间，全长7194米，项目设计年过货能力2100万吨，可使我国东北铁路网直接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连通，将极大改善中俄两国贸易运输条件。今天，贵州开州湖特大桥顺利合龙，全桥主跨1100米，桥面距湖面250多米，是贵州瓮安至开阳高速公路唯一控制性工程。瓮开高速预计今年12月底建成通车。 阿富汗塔利班16号发表声明说，首都喀布尔的局势已经得到控制，该组织领导层正在就阿富汗未来政府的架构等进行讨论。 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示，该组织领导层正在卡塔尔多哈就阿富汗未来政府的架构和名称等进行讨论，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公布相关进程。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当地局势总体上较为平静。阿富汗塔利班今天宣布大赦所有政府官员，并敦促其返回工作岗位。 这里是喀布尔市中心，以前街道上能看到很多行人，现在很多商店都关门了，到处都有塔利班设立的检查站，他们会去询问民众的担忧，但是大多数民众仍倾向于待在家中。 美国发动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遭殃的却是我们阿富汗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16号，在美军正在撤离的喀布尔国际机场，场面出现混乱，一架美国军机起飞前在奔跑的人群中滑行，还有视频显示美国军机起飞后，有人从飞机的起落架处坠落。据阿富汗媒体报道，至少有10人因踩踏、坠机等原因死亡。有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架飞机起飞后因起落架故障改道在阿富汗附近的第三国降落，之后检查人员在飞机起落架上发现了部分遗骸。联合国安理会16号就阿富汗问题举行紧急会议后发表媒体声明，呼吁阿富汗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通过包容性谈判建立一个团结、包容、有代表性的新政府，并让妇女充分、平等、有意义地参与其中。中方代表指出，当前阿富汗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和秩序，阿富汗绝不能再度成为恐怖分子天堂。俄罗斯总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扎米尔·卡布洛夫表示，阿富汗塔利班接管喀布尔标志着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结局。伊朗总统莱西16号表示，伊朗将尽全力促进阿富汗的稳定，美国的军事失败和从阿富汗撤军应该成为恢复阿富汗安全与持久和平的机会。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16号举行会议，重申将继续推动就阿富汗问题达成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0717万3086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36万1996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688万，死亡病例超过62.2万。16号报告的新增病例达到209988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相关统计显示，上周末美国单日平均新增病例数升至约12万例，自6月中旬以来飙升了约930%。单日平均新增死亡病例增至近550例，比过去一个月上升了155%。同时，当前美国49岁以下人群的住院率达到最高点。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等地的住院病例不断冲高，医疗系统被迫超负荷运转。 真的是疫苗接种的不够，缺乏教育，缺乏对科学的信任。 美国的疫情让人很无助，感觉我们怎么做都无济于事。 日本16号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4854例，累计确诊超过116万例。日本政府当天决定将茨城、立木、群马、静冈等共7个府县追加至防疫紧急状态地区，将从本月20号实施至9月12号。此外，东京奥组委16号宣布，东京残奥会原则上将在无观众情况下举行。海地民防部门16号说，海地1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1419人死亡、6900人受伤，还有大量人员失踪，3.7万多所房屋在地震中被毁。此外，由于热带低气压格雷斯逼近，海地已进入橙色警戒状态。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